下着小雨，小雨它一点一点滴滴，一点点一滴滴，它飘来飘去，像去年那场相遇。那天也下着小雨，中的你是那样美丽，我问你是否喜欢和我一起，你笑着无语。那一天这世界是多么美丽，尽管天上的小雨，仿佛又看到你的背影，我想要告诉自己不再爱你，但奈何这滴滴小雨。 滴滴小